是否能够再明白地告诉我，是否已经不再爱我，是否真要离开我，我有话要说。可是只有你不能够让我在风中消瘦，你不能够。哦，你是你是你才让我如此的沉默，徘徊在你的窗口，承受着风雨的折磨。只要你告诉我你爱我，别再让我眼泪流，让我能够重新拥有你的温柔，是否愿意让我停留在你心底最深的角落。心底最深的角落。